各大朋友在内心呼喊， 好，沈西终于想找台阶下了，你们赶紧达成一致，赶紧出去吧。 夏九家也回看沈西，半晌之后说， 你敢我就敢。 他知道因为上周那次拒绝，现在沈西不敢相信他是真的答应他了，而是想确认他百分百愿意。沈西已经意识到了严重错误，不想再用那些手段逼他说 yes 了。听夏九家说你敢我就敢，沈西仿佛受到了刺激，他侧脸英俊，下颌紧绷，大步走到 officer 的面前，把表格一怼。注册结婚，谢谢。夏九家并没有被吓到，站在原地定定心神，而后也是迈步向前，把表格递入。 结婚，麻烦了。 哥大朋友真是服了，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 我的天，这两个人也太奇葩了。 他不太好跟着上去，只能站在几步开外，祈祷他们恢复神智，在 officer 输完个人信息前撤回来。然而并没有。他依稀听见 officer 问夏九家， 要改姓吗？ 不改姓。 真不改姓？ 嗯，不改。 好。 officer 继续噼里啪啦的敲，末了递出一张回执。 Congratulations. Many thanks. 沈西此刻终于露出笑容，眼睛明亮。Officer 又讲了一些注意事项，沈西九家认真的听，可唯二两个跟着进屋的好朋友却是疯了，觉得造成那两个人很荒谬的已婚身份的是他们的错，他们一个是夏九家哥大的同学，觉得一切都起源于他的那句出个男的出个男的，不然饮料喝不完了，一个是点名的来自哈佛的同学，他出了12号13号 Queen 和 King 去市政厅结婚的馊主意。 老天爷呀，谁能想到12号13号真的去结婚呀。 一回头，他们看见沈西九家走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张 A4 纸，反复的看，好像还挺美滋滋的。 哎，算了，那两个人非要较劲，能赖我们这些可怜人吗？必须不能啊。 看看剩下一群朋友，也个个是难以置信，脸上全是天下竟有这种事情的表情。因为发生奇葩事件，第一天的活动结束了，大家各回各家。沈西凑近他的洞宝， 洞宝， 老婆，媳妇儿。你听到刚才那个 officer 说的了吗？3个月内要办婚礼，否则手续不算完，可以请牧师做证婚人，也可以请法官做证婚人。 听见了，听见了，基督徒请牧师，非基督徒呢请法官。 可是东宝，我刚查了，请法官做证婚人要$250，请牧师做证婚人就不用。 他们两个是穷花学生，夏九家是硕士只有半奖，沈西是博士学费全免，每月也有2500块的补助，可是付完房租水电网络电话再扣除伙食费也不剩下什么了。他们两个还没有开学，也无法兼职实习。 这样，东宝，咱们俩装基督徒，去教堂做几次礼拜，演技好点，把牧师跟主都骗过去。 把主给忽悠过去？亏你想得出来，你，不就$300吗？ 可是教堂不用布置，公园需要布置也要钱啊。 省省吧，先管父母借借吧，等咱们两个赚到钱了再还回去。 这时候的沈西和夏九家完全不知道的是，在他们俩一起商量举办婚礼的细节时，流言四起。 哎，今年博士里有个二货，东北人，在纽约的市政厅前跟大家玩国王游戏，抽到去市政厅结婚，然后为了显示自己浑身是胆，啥都敢干，真结婚了，而且对方也是男的。 今年硕士里有个奇葩，为了显示他自个儿一诺千金，言出必行，真结婚了。 飞速地传遍了整个麻省理工和哥伦比亚，甚至还传遍了哈佛和普林斯顿。两个月后，沈西九家举办婚礼，他们两个临时结婚，在预定上下手晚了，只拿下了某个小山庄在工作日的档期。沈西面了几个婚礼的摄影师，最终选定了一个，$3000，500张，贵得要死。而婚礼花艺又让沈西撒了3000，毕竟婚礼好不好看，照片好不好看，都取决于花好不好看。夏九家看着，只觉之前想省钱的根本不是他家沈西，因为一旦行动起来，沈西比谁都要用心。他们没有搞单身 party， 也没有做礼物清单，告诉几个要参加的亲戚朋友，空着手就行了。那个山庄山清水秀，水是漂亮的蓝绿色，那蓝和绿十分的猛烈，宛如兑了颜料一般，不大真实。湖的表面被镀上了一层金，粼粼波光一层一层地推了开去，与天空交接的线条被隐藏在亮光当中，看不分明。而远处是葱郁的绿色山体，山水湖景浑然一体。来参加的亲戚朋友一共十几个人，沈西父母、夏九家的爸爸、夏九家的哥大同学，还有一个同系朋友，沈西两个 MIT 的哥们儿，还有他们的女朋友，摄影师、婚礼花艺，仅此而已。大家先后赶到场地，到签到台签到。对于跟动的婚礼，沈西花了很多心思。签到卡是婚礼拼图，每个嘉宾捡起一块，在背面签好名字，拼对地方，签到才算真正完成。这样等到拼图被拼好时，所有嘉宾都会明白，人齐了，画面完整了，婚礼马上正式开始了。同时作为 IT 人才，沈西还在他实验室 3D 打印了他们俩，先扫描全身再打印，最后结果惟妙惟肖，就是他们，一点也不差。花商早搭了木质花架，花架宛如童话屋子，白色纱帐轻轻垂下，被鲜花给扎在两边，青草还绿着，两边布置着白色的木头椅子，蔓藤轻轻从椅背上垂到地下，是深绿的，通道两边全是花瓣，烛台里面也是，每一位宾客手中还有花艺扎好的手捧花束。听到音乐响起以后，酒家握紧手里的花，整整西服踏上通道。法官大约50几岁，还有点驼背，美国人，他伸出手示意新人站在台下，对着麦克念开场白，说今天他即将为沈西酒家主持婚礼，希望大家真诚祝福他们幸福。一项一项进行下去，终于到了最神圣的时刻。他们两人拉起双手，跟着法官一句句地念。法官是美国人，他们也用英语轻轻说着誓言。 To have and to hold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er.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to love you, honor you, and cherish you, all days in my life, until death do us apart. 法官宣布，沈西酒家在这一刻结为夫妻，让他们俩彼此亲吻。沈西搂着酒家的腰，重重压上他的嘴唇，啪的一声又抬起来， 而后一个激动，把人死死搂在怀里，用自己的太阳穴去摩擦他的，用力的蹭。 董，董， 沈西，好了，好了。 这个假期，作为青年军，沈西入选三巨头中杨青集团刚选拔的 AI 人才了。杨青选了100个人，其中20个是年轻人，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在培训的第5天，他们曾跟杨青集团互联网加的 CEO 一起吃饭。沈西特别能聊，在那个 CEO 说他自己30来岁才遇到妻子，太晚了，人生已经过了1/3，也可能是1/2时，插嘴说他15岁就遇到老婆了，确实比较爽。当时那个 CEO 看他一眼没有说话，高深莫测的。可沈西真是那么想的，他15岁就遇到老婆了，在一起的时间更长，在一起的回忆更多，他好幸运了。再从通道走回去时，几个朋友狂撒花瓣，红的粉的鲜花花瓣落在他们头上身上，透着温柔。法官也下来，叫证婚人跟他走去桌子那边签署文件，他好寄走，完成法定结婚流程。其中一个证婚人是下酒家的哥大同学，他已经知道那两个人早就认识的事儿了，总算从我非要玩国王游戏，我非要人出个男的，我让酒家变成已婚，我是一个世纪渣友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了。接着大家出门拍照，山庄有山有水，有花有草，还有动物，十分适合录像拍照。山庄还有滑索，骑马可以玩，也有观光车可以坐，很容易消磨时间。等到晚间，众人回到山庄码头一起吃晚餐。户外餐厅在湖心中，人沿白色木头栈道一路走过，就能看到一个精致的棚子，里头早已摆好餐桌椅子，每张桌上都有花束，甜品台上摆着蛋糕，还有许多小甜点，模样可爱。大家全都是中国人，没有开场舞，沈西酒家并不会跳，爸爸妈妈更不会跳，来宾朋友也都不会。按照习俗，新郎新娘需要坐在一边主位，正对宾客。坐了一会儿，沈西酒家站到桌前，手持麦克感谢来宾。沈西难得有些动情。 我等这天已经7年了。我15岁的时候喜欢酒家，而且越来越喜欢他。这7年以来，这份心意从未黯淡。我很期待跟夏酒家一起开始新的人生，以后再也不是一个人的生活，而是两个人的。 夏酒家则挽着他的肘，长长的眼睫毛垂着看着地板。等沈西全说完，他才接过麦克，半侧过身看着对方。 沈西，我对于你平时老是特别嫌弃，或者显得特别无奈，但是我只说一次吧，以前没说过，以后可能也不会说了。我内心深处一直觉得能遇到你无比幸运，我在其他事情上面并不需要什么运气，说实话我也一直没有什么好运气的。现在想想，我可能这辈子所有运气全都用来遇见你了，全部都用来走进R中的高168了。 对面两个女生泪花闪烁，可他们男友全是直男，并未趁机甜言蜜语。最后大家共进晚餐，沈西两个 MIT 的朋友举杯祝词。 沈西， 沈哥，作为朋友能当这个证婚人，我们觉得非常荣幸，兄弟感情不是假的。 嗯，这是你我友情的高光时刻了，以后就会渐行渐远，因为已婚的人和未婚的人玩不到一块去呀。两个朋友听完之后想打死他的心都有了，他们吃吃喝喝玩玩闹闹，一直到了晚上十点才一波一波的逐渐离去。回到公寓，沈西先去洗澡，而后是酒家。在浴室里，酒家发现沈西又出难以理解的幺蛾子了，他把自己经常用的润肤乳液给拿走了。 精神病。 酒家洗完一边擦头发一边走进卧室，趴在床上转过头闻了闻沈西。 你干嘛拿走我润肤乳啊？ 我总觉得你特别香，所以就看看到底是润肤乳的味道还是别的。 胡扯。 真的？嘿。沈西趴在酒家背上，把他睡衣拉低一点，低头嗅嗅后颈棘突。真特别香。嗯，现在也香。看来不是润肤乳的问题。真的，你看就连这儿都香。本来挺累，没想折腾，这下又是到了后半夜。这个时候的沈西和酒家也还是不知道，虽然几个朋友已经知道他们是情侣了，可是在纽约的市政厅前跟大家玩国王游戏，抽到去市政厅结婚然后真的就结婚了的传说已经传遍东部各大名校的华人圈，朋友们也不好辟谣，于是一直到了多年以后，新入学的学弟学妹也还会从学长学姐的口中听到这个故事。大概就是 2024级有一个叫沈什么的，聪明是真聪明，二也是真二，在纽约的市政厅前跟大家玩国王游戏，抽到去市政厅结婚，然后为了显示自己浑身是胆什么都敢干，真结婚了，而且对方也是个男的，才认识半天， 据说毕业都没离婚，一直没有交女朋友，于是懒得过去离婚，不 care 就那么挂着了。 他现在回中国了，应该还是没有离婚，可能觉得中美两国并不共享这些信息无所谓，可是如果要娶老婆，在理论上他就是重婚了。 已经毕业这么多年了，人海茫茫，上哪儿再找扯证那人啊，离不掉了，万一以后全球联网他就没法娶老婆了。 你说二不二？ 2024级有个叫夏什么的，在纽约的市政厅前跟大家玩国王游戏，抽到去市政厅结婚，然后就为了显示自己一诺千金言出必行，还真就去了，对方还是个不认识的男的。 哎呀，活久见，居然还有这么结婚的。 没人知道他们本来就是一对，而且永远就是一对，就如同那誓言一般， To love you, honor youAnd cherish you all days of my life until death do us apart.